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江观景台的气温呢是21.5度。昨天开始有这个降雨的过程，使得空气的湿度明显增大。今天早晨的能见度欠佳，道路湿滑，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今天白天的京城是以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呢是29度上下，体感偏热，防暑降温还需要引起重视。频繁的降雨呢，也使得现在山区的地质条件不太好，所以呢，我们最近也是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啊，就不要前往地质灾害容易隐患的区域，比如说山区等等。另外呢，花粉浓度是居高不下啊，易过敏的人群还注意，应该来进行一些健康的防护啊。 是的，最近呢，我也把自己划到易过敏的这个人群当中去了啊，所以出门一定要戴上一个口罩。除了这个防范病毒之外呢，可以防范一下花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我们看一下，白天呢是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多云天气，伴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 最近这个夏老虎确实不太行啊， 夏老虎 上不去30度呀， 这已经除暑了还夏老虎呢啊，已经到了秋天了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具体的签到的排行榜情况，第一名是水母 Jelly， 第二名是柿子，第三名图图，第四名是 Miss Way， 第五名是周周。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刘神，第七名杨征，第八名一菲，第九名 Kumi， 第十名是 Sunday。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昨天我们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大家聊到了最近生活当中发生的比较开心的事情。当然呢，有开心就伴随着烦恼，对不对？PD 的烦恼来自于哪里呢？大佐，你给大家简单说说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哎呀，这一转眼认识大家已经8个多月了，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喜欢和支持。哎，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大家对我们的生活非常感兴趣。当然不感兴趣的呢，就当我没说。哈哈哈哈哈，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早秀家族的家。继上上个月我完成了搬家大业，耗费了半条命，终于有了个属于自己的小窝之后， PD 迎来了他的半条命时刻。最近啊，想找的哈哈啤酒打打扑克啊，都被无情拒绝，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新奇怪事？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 PD 的搬家故事。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的搬家故事，赶快通过早秀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搬家故事吧。 哎，大佐那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我好想学，哈哈哈哈哈哈，是这个调吗？ 95后是这个调是吧？ 90后就是不会笑， 我80后就哈哈哈哈。 所以搬完家以后你还笑得出来吗？ 你看我这个中气怎么样，我刚才4点在睡啊。 哇，一直搬家搬到凌晨4点啊。 就收拾还没开始搬呢。 这样就送你5个字， 搬了挺多天了吧？啊，来，5个字是什么？ 早干嘛去了？哎，5个字， 早干嘛？你就说3个字就行，早干嘛不就完了吗？ 就早干嘛去了呀？哎， 不是，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种就是做暑假作业的心态啊。就前面一个月之前，我是不是就开始跟你吼着说要搬家了？ 要搬家， 然后回家呢，大概收拾一袋的物品，然后就开始 拎过去。 然后看看综艺什么的啊，就过去了这一天啊。 哎呀，开心搬家，没有想到到最后， 开心搬家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是吧？ 8月31号。很多的同学可能目前正在补这个暑假作业的状态，发现你搬家和他们是一样的模式。 开学第一天嘛，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搬家故事。当然呢 PD 待会也会仔细的讲一讲自己究竟是如何把家一步步搬成这个样子的。 哎呀，我特别喜欢静云给我安排的这首歌曲，你看我每次只能搬家，人家就可以搬到你心里去，是不是啊？ 梁咏琪搬家。 手。 前听到这首歌曲真的以为他讲的就只是搬家，现在听到就是情歌呀。 你这个人平常不是特别关注歌词吗？怎么之前就觉得这是首搬家的歌曲呢？那搬家的歌曲应该就是配上火锅爽的感觉，搬搬搬搬搬搬，这种才是搬家的歌曲吧？啊， 那个耗子歌是吗？ 对，鼓足干劲嘛，哈。 但你听啊，歌词真的超浪漫的，想搬到你的心里住到永远，希望你可以通过爱的所有考验。 嗯。是，所以你看这个搬家呢好像跟一场大考也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现在在补假期作业一样。有人说，哎，这个有人，哎，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之前不是大家都叫我月亮小哥哥吗？为什么今年开始陆续有人开始叫郭大爷？ 但这个不赖我， 这是不赖你。 这个可能是因为你在节目当中自己给自己塑造的 呈现的形象是吧？ 对， 老搬家呀，干嘛的？ 你就想一想，哪位小哥哥是搬家搬了一个月，到最后一天给自己搬到凌晨四点的？ 哎，这不应该就是小哥哥干的事儿吗？我觉得大爷应该会这个准备充足一些，是不是啊？ 提前，你确实也是提前准备了呀，只不过就是每天拎一袋东西，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哎，那我问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一般来说搬家会很有策略吗？或者怎么样？ 对，我像你不是帮我搬过一次家吗？ 也没什么策略 啊。对， 我当时给静瑜小姐搬的时候，她特别的不好意思。我说咱搬这个，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这个我收拾收拾。后来下个月说，你知道你上次走了以后，我剩下那厨房呀， 我又搬了大概20多趟吧，自己一个人。确实，就是不搬家不知道自己居然有那么多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我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点是，我在搬家的过程当中能做到比较狠心的断舍离。 嗯， 就我真的会扔很多不用的东西。 对， 所以就搬次家会感觉一身轻松，心情也很好。 你知道我这次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书很多嘛，大家都已经记着我从这个武汉搬来书的一个过程了。 对， 但是你知道我这次在扔，我来北京以后大概又添置了大概一半左右的书啊。我们家所有的书柜都是，就是竖的那层放完以后，横的又把它填满。 嗯， 然后呢，我今天看到两本书。是上次你给我普及以后我买到的《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 嗯， 啊，这个近藤麻里 惠， 近藤麻里惠， 别老说错名字， 是来推荐给我的。 嗯， 然后呢，我看完这本书，真好，真是不容易断舍离啊。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扔在一块儿，没有时间去整个做这个断舍离的分类工作， 就包括这个书也被扔在了， 这个书也没有分类。 太惨了，经常搬家的人会比较有体会啊。但像宋彦君这样的真的是很羡慕你。 嗯， 他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不好意思。哇，好羡慕啊， 就这辈子从来没有搬过家是吧？ 嗯， 哎，但是我觉得就咱们搬家应该也是话分两头说吧，除了自己真的搬家以外，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搬一搬，有的时候也是一次很大的 帮朋友搬一下。 对 对 对对， 你看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用户5434JP 他说绝对是个累活。 嗯， 即便有搬家公司给你搬东西，那你总要自己收拾整理打包。对啊，我搬家的时候打包捆绳子手都勒肿了。 嗯，啊，是是是，而且你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我这次呢做好了一个万全的准备，就是我提前买了20多个袋子。 嗯， 就是类似于帆布袋子这样的袋子，但是我发现我可以重复利用之后呢，这些袋子现在还有，就是基本还有利用的空间，你知道吧？哈， 准备准备，咸鱼挂一挂啊！ 是， 一飞说说到搬家，想到了2019年从长春回到北京的经历。当时刚刚办完离职手续，本来想离职以后在长春多玩几天再回来，结果呢，办完离职没有几个小时，北京这边就已经接到了第二天面试的电话。 嗯， 于是我立马赶回家，把东西全都打包了。大家可以想象嘛，6个小时，我一共打了大大小小16个包，全部寄回北京。 嗯， 并且赶上了当天回北京的最后一班高铁。 哇，那你这很厉害呀！啊。你这个就是速度真的是还挺快的哈。嗯， 对，他说这算是耗费了半条命的搬家吧。我只知道最后我是从长春一路睡到了北京，睡了6个小时。但是很奇妙的是，现在的物流你不得不感叹它的发达哈。 嗯， 有些行李是我上午寄出的，晚上我到北京我又见到他们了。哎，马不停蹄的开始拆包裹。 还真的是这样，这个自由行8778呢说这个事儿呢确实比较闹心，因为你知道就是咱们相对来说有的时候呢白天还时间充裕一些哈。 嗯， 但是我当时呢天天是晚上搬，白天还得上班，后来我由于天天夜间出行在那个楼里吧，被保安还给盯上了，老往出顺东西。你 对，而且都是大件大件的。嗯， 对啊。 飘摇的云说，平时呢可能自己也觉得家里东西比较多，但是只有在搬家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发现你的东西是真的多啊。从打包开始到最后拆包归置，绝对会耗掉半条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很多承载了自己记忆的物件。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多给自己留一些充足的时间打包搬家也可以成为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嗯，你当时跟我说到那个就是令人怦然心动的整理魔法当中，我记得就是他断舍离还挺厉害的。 嗯， 但其中有一句我觉得说挺好，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你的这个纪念物品， 对， 这种东西就得只能你自己去收藏。 是的，就是整理师啊，或者说搬家这边的，哪怕是这种、就是、 都会告诉你， 对， 对 日式搬家的这种模式，也不可能去帮你收拾这一类的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 哎，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本书是不是我送给你的？ 是吗？ 对，是我拿给你的，不是你自己买的。 你把那个算了， 你还给我。算了， 你把那个书单拿亮出来、啊， 你也不用还我了。我已经掌握了其中的魔法了。 嗯、 好的，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搬家的故事。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ink I forgot to breathe? Did you forget my name? I wrote your symphonies. They all just sound the same. Don't know what I believe in, 'cause I just kept moving on. Said I should take a seat. I know where I came from. 来自 Silk City Ellie Goulding Diplo 还有 Mark Ronson 带来的一首 New Love。 北京时间的7点21分，今天早上音乐秀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搬家的故事啊。大家都有很多槽要吐，自己搬家里的，还有搬办公室的，还有人办公室连续换了三次的、 嗯、 文今天过来跟我们说家是没有搬过，羡慕吧，但办公室换了三次一样也很要命、 嗯、是你要知道，就是整理这件事情本身或者收纳，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很抓狂的事情啊。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一开始也有很多这种细节跟想法，看你那本书以后，后来发现基本没有办法完全执行、 嗯、 基本就是一飞刚才的策略吧，打开几个袋子、 嗯、 建一个袋子往里塞一个袋子、啊、 到最后你要一开始的时候还在分门别类的装， 对对对， 书啊衣服啊，到最后就是、哎、来吧。 我就是因为你这个事儿搬得慢，因为我每次我就先分门别类一个小箱子，然后就搬过去一点点，但是这个事儿太少了、嗯、就聊。 这主要是因为你自己懒的问题，这不是方法的问题。因为你其实拆开之后打包收纳，整体来讲、 嗯、 这样肯定是省时间而且更加有条理性的、 嗯、 但是你每 次打开之后，然后玩去了你就， 比如说这样，比如拆开一堆东西，哦，要收纳了，哎呦，缺几个袋子，来网购下单袋子， 网购一下， 是直到袋子来之前，我是不会再动这堆东西这堆东西的。 所以昨天晚上搬到凌晨四点是你活该。库米说，第三次搬家的时候，我说咬碎后槽牙，我要找那种日式搬家，自己一下手指头都不用动的。 听说过。 对，结果看到了价格，算了，我却步了，我还是找普通搬家公司吧，我自己打包，我能行，我可以。 就是那个，确实，人家是先现场拍照。然后给每个东西，然后在外面再标好位置。 怎么说呢？因为大家可能跟我们一样，都是看到了同样的一个网上的一个视频，讲述的是他如何怎么样去给你收纳。 大家看的是同一个视频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闺蜜也是这样选择的。然后她真的工作非常忙，没有时间，而且她那次搬家很简单，就是从楼上搬到楼下，就同户型。然后她还找了一个日式搬家公司。 后来怎么结果怎么样？ 价格还挺贵的，但我不知道其他的公司提供的服务。反正她找的那家，让她大呼后悔，就觉得说对方其实因为并不了解你的生活。活习惯，所以呢，他就给你搬过去了之后，他也是按照他的想法给你乱塞了一下，所以他回去相当于说又按照自己的思路又重新理了一遍。 啊，我懂，但他不应该是就是 户型是一样的，对吧？ 户型，然后那个结构 呢？就你想象的户型是一样的，结构是一样的，也应该是搬过去之后放在一模一样的位置，但你忽略了一点，就是楼上楼下的家具不一样。 哦， 就比如说楼上有这样的一个柜子放在这个位置，但楼下没有。 那我如果是日式搬家公司说，那个女士。家具搬吗？ 把楼上房东的搬到楼下这边去是吗？所以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来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措施啊。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告诉我们你搬家的故事。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电影方面吧。因为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我收到了一条推送，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怎么说？ 央视新闻给我推过来了一个消息，写2021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再拼一把吧。然后突然看这个进度条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但反观我们的这个影院市场的话，今年的暑期呢也还蛮冷清的。 对， 好像过的前三分之二当中也没有什么影片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般来说，印象当中的暑期档，大家觉得是大片的相继定档等等啊。但今年呢，基本就是好像一直都是比较冷清的。但是进入到开学档之后，反而迎来了一波定档热潮。所以呢，大家如果觉得暑期档比较冷清的话，马上进入到的这个开学季就完全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了啊。 比如说我们要提到的这部影片《失控玩家》，这就是典型的大制作了。因为电影的口碑呢，大部分是来源于剧情当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的各种游戏啊、影视动画的这些彩蛋，跟之前看《头号玩家》的整体思路是很像的。 有《头号玩家》那么好看吗？但是现在呢，人们说整体上没有那么高的高密度彩蛋，但是节奏可能更加平均一点点啊，所以呢也会让人感觉要有这种会心一笑的感觉。在现场呢，会听到大家一会儿一会儿的笑声，一浪一浪的啊。 而且呢，我觉得发现彩蛋的过程其实也是电影和影迷之间的一个非常有爱的互动，包括大家也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发现这首歌曲的出现，来自王力宏《盖世英雄》。 力宏下雨马后波剑，再是个哥们儿，杜洛轮框的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听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夺命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而且傲魂中原望城阳风殿，力拔山河天，红威震撼英雄。 迫不及待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不到。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看什么都看不到。 上台了，欧阳靖在哪儿？ All yours, baby. Yo, it's Jen and Lee Home.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kills to be known.

baby rock to the early more and more. Keep town, maybe on and on. To the hello down, to the breakdown, check it.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我加的这一点料怎么样？ 刚刚我的音乐早餐里是混进来了什么脏东西？倒出去。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么说的话，大家就不吃一份早餐了。你是想让大家不吃吗？ 不，自己配比一下啊。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款饮料，其实做起来真的很简单，就生榨椰子汁儿、纯牛奶还有咖啡。 对， 像我上次介绍的奶茶一样，其实就是买现成的这种纯泡茶，然后再加上鲜奶就可以了。 我今天还多了一点点啊，月鸟独自特调的最后一段 rap 啊。 啊，到了，再重新调一份。啊，这点能力我还是有的。 好，今天呢，我们送上的这一份呢，就是静宇，我觉得最近可能做饮料有点上瘾啊。就上次由于这个收获 奶茶大受好评， 对，所以这次呢，我觉得有点就要翻车的风险。 哎，这是帕丁顿熊推荐的， 是吧？啊， 对，所以看一看他自己制作出来之后，觉得说味道还挺不错，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嗯，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搬家的话题。 嗯， 关于搬家 ，PD 有很多话要说，毕竟是一个前一天晚上搬家搬到凌晨四点的人。 哎呦，我的这个虽然我搬家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就我们的节目最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历，然后再看下其他人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比你难得多的人。 我看到长笛， 你就觉得好多了。 长笛这个真的是这么难的题，你是怎么解开的？ 嗯，怎么说？ 他说连说我都觉得很累了。 嗯， 就上半年搬家搬了两次，办公室也搬了两次。再提到搬家，我觉得我都要崩溃。 嗯， 但眼前呢还有一次要搬，其中一次呢是要从400多平搬到100多平。 嗯， 断舍离太难了。想象一下，400多平的屋子，你平时放了多少东西？ 对， 现在突然搬到100多平，所以就是能送人的都送人，能卖的都卖，能捐赠的都送到慈善商店去。 对，我虽然没有他这么夸张，但你知道我上一次搬家呢，是从一个面积稍微大一点的空间搬到小一点的空间嘛？ 嗯， 连搬家的那个师傅都他自己进去没有地方站脚， 没有地方站。 他说哪有搬的越搬越小的？然后我在旁边就很不好意思，人家给您添麻烦了。 嗯， 然后等我这次再搬的时候呢，就是那天那个师傅进来以后，我发现每次来我这儿的人就是。开头是办卡，然后来了以后都发现怎么这么多东西。我后来我最近在想，我这是开了个仓库吗？ 对呀， 为什么 这么 多东西啊？ 嗯，但你刚刚提到了书比较多嘛，搬家最头疼的肯定就是书，非常沉。我曾经有过，就第一次搬家没有经验，我买了一个大箱子，然后我就说要分门别类，我就把所有的书放到了一个大箱子里，最后导致 没有经验了吧？ 没有人能抬得动。 对对对对。 然后呢，两个搬家师傅过来一起抬了之后，就可想而知的这个结果嘛，就漏底。 嗯， 因为太沉了，那个箱子承受不住。 是是是，你知道还有之前还有人就是说驮书的时候呢，用自己那个大旅行箱驮，然后呢，旅行箱的轮子被压坏了 啊！哈， 对， 这个倒也能理解啊，是真的很沉。 昨天思萌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我才想哦，确实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这个断舍离能力不一样。思萌说我就不一样，我看过的书，掌握了知识点以后，书卖掉， 然后我就捐了， 书扔掉，对， 捐了。 所以他说，所以我现在每次搬家，那个书是越搬越少啊。 哎，但有些书就是你看过了之后，你隔一段时间还是想再去回味 一下。不行，我是一个基本不扔书的人，相对来说。 嗯嗯，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对于书这件事情，他有非常棒的解决方法。 嗯，怎么说？ 他说之前说过啊，搬家最头疼的就是搬书，但是呢，我现在住的地方的楼下就是小区的图书馆， 哎， 也是我考虑买这里的原因之一。刚搬来之前呢，就跟这里的馆长交流过，他们有一个服务叫图书漂流瓶，就是可以接纳捐书。小区里有好几个图书信箱，大家如果看过的不用的书就可以把图书放进去，这样也可以分享阅读。 哎，这个好。哎， 嗯， 这个如果北京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哈，如果有的话呢，不妨跟我说一下，我准备把最近这个 有，我还真的知道，我回头给你转一转。嗯，就是有这种图书漂流，还有衣物漂流的，包括我们家小区楼下，现在很多小区都有，就有那个衣物捐赠箱，就是你可以把衣服收好，最好是写好之后你放好，然后放进去，会有志愿者定期来收，然后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孩子。 图书我就特别有，就是有发言权。一到衣物呢，我看看我自己那件衣服吧。就觉得好像我这个体型啊， 也不一定 啊，也不一定， 真的有人可能会穿得到啊。 嗯，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讲一讲你搬家的故事。那对于静瑜来说呢，搬家只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晴天搬， 挑个好天气。 说有道理哈。 来自周杰伦，晴天。 是。

刚刚的这首《晴天》，多少人是跟着在路上边开车边唱完的啊！提醒大家，搬家一定要挑一个好天气，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得到的，因为确实搬家是一个蛮累的活儿。今天呢，虽然很多人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搬家经历，但到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行之有效的，特别能够就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帮助大家减轻负担的办法。 但是倒是根据你刚才的说法呢，增加了很多大家的难度。比如说像萌萌啊，说上周呢，上个月搬的家，因为没有经验，用大箱子装了6箱的书。你知道最后啊，搬家的小哥哥累得走不动了，坐在我家的楼梯上哭 啊！真的吗？ 哎呀，好心酸啊，这个感觉啊。 嗯，是。但像生如夏花这样的就太让人羡慕了。嗯，来凡尔赛一下，办公室搬家从不动手的我，静静坐着看就好了。因为我们办公室有95后的小帅哥啊，他可太会了，从整理到搬，从安置到位，全部搞定。而且呢，最终搬完了之后还会用消毒湿巾全部都擦一遍。每次搬家的时候，他都说自己娶的东北媳妇儿教了他很多的家务，多干活媳妇儿会高兴，媳妇儿高兴他也高兴，他高兴了之后领导也高兴，也就是我，哎，什么都不用做。 这个逻辑好像还挺对的啊。齐呢，但是齐这一条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他说搬家时呢，隐身的朋友圈中年的身影，曾经人家也是娇滴滴的小姑娘，后来当了家属，一个人搬家，货拉拉不给力呢，累到要死，夜深了赶回去做完还有明天讲的 PPT， 赶紧弄完，明天还挂了很贵的号，成年人委屈了一个红绿灯的功夫。 天哪，光听他讲 还要 tough。 对，光听他讲这些我就已经觉得压力好大。 对，然后他说肚皮厚了脸皮要厚，所以要加油。但最后一句我觉得是加油，就是面对了这么多的困难之后还是要热爱生活，对不对？ 你知道装修两口子会非常容易吵架，但有的时候搬家两口子也会吵架 啊。 查理普斯就说这样吧， 查理普斯，查理普斯啊，怎么说啊？ 来到我们听天 FM 的老天使，你是我们早秀最喜欢的男歌手哦，你知道吗？他说来说说我自己搬家的故事。搬家的时候呢，媳妇儿说丢啥就赶快丢啥，不要顶嘴，不要说啊这个我不想扔，默默的和自己的物品道别，把他们搬到垃圾箱去，做一个没有灵魂的搬运工。 然后这个时候媳妇说，你说这个我扔不扔呢？ 那你说扔 送命题 还是不扔呢？ 对啊， 你开心就好。 这好难啊。飘摇的云说，其实搬家的过程呢跟年龄也有一定关系，年龄比较大的人搬家呢可能会比较细致，对于后续可能还使用的东西呢都不太会舍弃，一般会擦拭如新，到新家继续使用，对于实在用不到的时候才会扔掉。但那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他说他见过的就是电脑游戏机资料啥的都收一包，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扔掉啊，再买新的啊。 但是你看现在年轻人搬家的时候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就是自己先收一收，然后到搬到那一天找自己的朋友们过来一起，然后大家都搬过去，可能就是新家还是一片狼藉，到处就是箱子，大家就一起在新家里面涮火锅吃，就是一起来找朋友帮忙，然后大家在一起吃一顿饭啊，这好像就是搬家的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无名8059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找专业的人的话，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因为比如说朋友过来帮你，他如果不小心弄坏了东西，那你也不可能让人家去赔，也不可能去怪罪人家。而且每一次呢，你搭了人情不说，你还要再请一顿饭。其实请客吃饭的钱来讲，你还不如请个搬家公司，还专业一点，帮你一次性弄好。 是，昨天我，哎呀，就不说了。昨天呢，这两个小伙啊，特别精壮，你知道吧？看他们给我搬的时候，我就在想，哇，你看人家这个搬的。果然专业人做专业事儿哈。但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呢也有些不一样。一个滤波器说，大学时期一款凉席一包衣服，到毕业的时候填满一小辆面包车，然后需要一辆金杯，现在是厢式货车都装不下了。我呢也算是一路见证了全面迈进小康社会的进程， 东西越来越多了。 对， 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搬家的故事。虽然搬家很累，可是当自己住进了自己辛辛苦苦整整齐齐收拾或者装修重新焕然一新的一个新家，好像也开启了新的生活，每天下班回家都有了奔头。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老歌，来自 John Denver。 你这个搬家感觉从这个大北京直接 搬 到了 美 国 北 美国西部啊。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gather round her. Finest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hour she calls m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the feeling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Yesterday,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乡间的小路带你回家，但现在没有办法，城市的快速路会把你送到办公室去认真打工。 哎呀，这个是准备接下来说职场剧理想之城吗？ 哎、是的、 你知道，你知道跨越式的这个怎么说呢？连接 是不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还蛮刻意的。 最近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职场剧评分真的还挺不错的，因为剧情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可能初期关于服化道啊，大家还有一些争议，但不得不说看进去了之后，还是让很多的职场人高呼啊、哦、真爽、而且呢特别的写实，职场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包括上司跟下就是下属之间啊，包括同事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啊，让大家看的就大呼过瘾。 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凭借真实成功的出圈嘛，对不对啊？因为它很多细节呢，就是描摹了职场当中的众生百态，无论是人物的设定啊，还是故事情节呀、还是道具啊，每个细节都是力图呈现出真实的职场状态哈。 这一次呢是由孙俪和赵又廷来领衔主演的，那么同时特邀出演的还有于和伟，这三个人在一起不得不说 接着奏接着舞 啊、看他们在一起就是合作，然后呢呈现出一个戏剧作品，还真的是蛮过瘾的。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来自这部剧 理想之城 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歌之前其实我们有放过一首就是 rap 的词的歌曲、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汪苏泷来为理想之城演唱的同名的片尾曲，他的名字也叫做理想之城。 汪苏泷最近是也准备要当 BGM 之王了吗？ 就是、 怎么这么多哈、 就是一直都还写的挺多的，只不过大家没有认真去听，可能之前更多的是给甜宠剧偶像剧写啊，现在连职场剧也有他的身影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随心置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置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好久都没有在这个时段当中来跟大家来聊聊最近的这些心得体会了啊。作为刚刚搬家结束的我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生活当中正确去搬重物的姿势。健身要从生活开始啊，很多人都觉得去健身房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可能就是为了锻炼锻炼肌肉，练成像思萌那样的这种肌肉这个型男，对吧？但是很多人呢，在健身房当中其实有很多可以锻炼你生活当中去掌握到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去搬这样的一个姿势哈。生活中呢，其实搬东西呢是比较常见的哈，比如说要搬起比较重的物体的时候呢，你要格外注意。如果你用健身房当中所学到的一些技巧去发力的话，可能你就会觉得事倍功半，轻了不少。比如说呢，生活当中弯腰搬重物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拱起背部，这个姿势对于背部的压力过大，很容易损伤腰椎。而正确的姿势呢，可以借鉴一下各种锻炼动作。首先呢是硬拉，搬起的时候呢保持背部的挺直，重物尽量靠近身体，如果物体不是很重的话，可以一只手抬起，最后呢用另外一只手撑住膝盖处，这样的话可以分担一些腰部的压力。其次呢，可以借鉴一下深蹲的姿势，同样呢要去挺直的背部，然后呢让重物去靠近身体，依靠竖脊肌的发力来保持脊椎的稳定。最终呢还也可以去采用一下弓箭步的姿势，单膝跪地，另外一只腿呢弯曲到与大腿平行的这样一个姿势啊，一只手呢支撑在大腿上，另外一只手去提起重物。这个姿势呢跟深蹲有点像，但是双腿张开的距离会更小一点点。当然呢，如果是搬起比较轻的物体的话，其实弯曲背部都是可以的，因此呢重量适当的话呢，不会对腰部产生很大的压力。生活当中呢，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弯腰的，比如说系鞋带，压力不大的时候呢，脊椎的这个弯曲是比较自然的，而且呢弓背还可以锻炼一下脊椎的灵活度。不过如果脊椎受过伤的话，建议较轻的物体要采取深蹲、硬拉或者是弓箭步的姿势，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恶化腰部的伤势或者造成伤病的复发。你记住了吗？好了，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旅行团的《北京夏夜》。北京夏夜呢，你在干嘛？反正呢我在搬家， 觉得北京的夏夜呢，在习习的凉风之下，也有了一点点舒爽的色彩。尤其呢，你要奔向生活当中的更新处，所以呢，为了生活当中那些小小的改变，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样北京浪漫而美丽的夏夜。 北京的夏夜很容易入眠，拥挤的人群散落各自的屋檐，带你的想念是一种不知不觉，它存在黑夜像太阳的老人给孩子翻阅往昔的浮片，昨日的故事要由明天来续写，飞驰的少年穿梭小时中的街，又再回首，又映入了眼帘。干枯的秋天，寂冷的冬天，短暂的春天，成就北京的夏夜，正如晚风吹。北京的夏夜带走我的疲倦，回忆的往昔接着河畔旁的街，与很多人擦肩走进灯火阑珊夜，想走向你，想走进你世界。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8，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北京的夏夜很容易入眠，但有些人没有时间入眠，因为他要忙着搬家。 也别这么说，是吧？昨天也是，也是这个工作当中，工作使我快乐 啊、嗯、啊！是，那来讲一讲那个事倍功半的搬重物方法，究竟要大家怎么去实践一下？ 说这种人，就旁边人一开始也不提醒，然后说完以后呢，笑盈盈的过来说：“你刚才说的是你是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我事半功倍啊、你说的是事倍功半、 是。”寒光琉璃一下听出来说，哎，看来今天不是录播啊，今天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搬家之后啊，觉得哎，科学的方法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究竟如何去搬重物更科学呢？今天早上快跑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刚才有一朋友说呢，今天本来最近要搬家，想从 PD 上学点经验， 嗯， 听完以后发现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全是事倍功半的方法，是吧？ 吴明也说了 ，PD 说了，搬家是他最近最大的一个健身活动了啊，今天已经超标了，看来要打算大吃一顿了。 哎呦，大佐今天好像也是这么想的啊，大佐。好像这个怎么说呢，对我搬家好像有点嘲笑的意思啊。 我们来听一听，你敢吗？你嘲笑 PD，

chillin', ice cream chillin'. I know that my heart can be so cold, but I'm sweet for you, come put me in a cone. You're the only touch yet to get me melting. He's a favorite, I always gonna pick him. You're the cherry piece, stay on top of me, so I can't see nobody else but me, no. Get it, flip it, scoop it, do it like that, yeah, yeah. Like it, love it, like it, do it like la la la, oh yeah. Chillin' like a villain, yeah, rah, rah, rah. Mitchin', mitchin', 뜻한 속도 in my life, rah. No more follow, 너는 bigger, wanna, damn it. 그냥 치듯, millies, millies, 매일 버릇. 한 여름, 손목에 얼음. Keep it moving like my Lisa, think you fly, but where you visa? Mona Lisa, kinda Lisa, needs an ice cream and a treesa. Keep it moving like my Lisa, think you fly, but where you visa? Mona Lisa, kinda Lisa, needs an ice cream and a treesa. 冰激凌好吃，但是也要注意热量，毕竟刚刚我们是做了大体力运动的人啊，立马吃到 ice cream 的话，这个糖分还是会升高的。 是，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和大家聊到关于搬家的话题。 嗯， 我们的早安快跑也是根据搬家生发出来的，如何正确的搬运重物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一定要学习一下。 那就还是别搬了，都事倍功半了是吧？白练了、啊、 口误事半功倍、嗯、 是啊。但是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聊到了很多这种搬家的一些快乐或者是很有趣的往事。 TDZZ 就是我们那个远在东京的朋友哈，他说呢、 嗯、 PD 搬家辛苦了，没有新家的轰趴吗？大学从宿舍搬出去和几个同学一起合租是国内唯一一次搬家，学生没有什么东西，很简单就结束了，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吃个火锅感觉很快乐哈。 嗯， 他说来到日本之后呢，经历了从宿舍到第一次自己的第一个小窝，再到第一份工作时换的稍微大一点的公寓，再后来跳槽到东京之后呢，很小很小的老房子，再到买了自己的房子，一直到现在，搬家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充满了希望跟回忆的感觉、啊、 哎，说的太棒了。用户 1840IJ 他说，每次换季的时候，我都会把不是当季的衣物被褥全部都拉回郊区、 嗯、 只留当季的，所以每次搬家的时候呢，东西都不是很多，也不需要找搬家公司。我老公也是一个整理小能手，每次整理工作都不需要我操心。自从有了孩子，我们就搬回郊区了，再也没有搬过家、 嗯、 看来郊区的房子很大呀。 对啊，很让人羡慕啊。六个子的苹果呢很有意思，他说在北京十一年搬家十次，除了石景山市区几乎都待过。哇，我当时一想那你很厉害啊。 嗯， 最后带着娃和老公定居苏州。 哇、哦、 就是你把北京考察了一遍呗。 是这叫南瓜吧，说我好像还没有搬过家，不过今年应该会经历人生当中第一次搬家，从爸妈家搬到自己家。 嗯， 哎呀，我觉得女孩这样的生活经历真的还蛮让人羡慕的、 嗯、 就是嫁人之后，然后从父母家然后搬到自己的小家。当然了，同时呢，毕小美也向大家提出了一个求助。 那怎么说？ 大家都来讲一讲是从父母家搬出来的这个故事，因为我感觉我快要被我爸轰出来了。 哎，我还真有朋友是这样，就是自己一直跟父母住一起，但是后来他很有意思，就是他住在跟父母的同一个小区里。 嗯， 但是不、 嗯、 但是 就不在同一个 屋子里 了。不在屋 檐下。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哎、就是避免了很多争吵。 对，也方便照顾，然后偶尔也可以回去吃饭，但是有自己的新家，自己可以布置成想要的样子。 嗯， 我有个闺蜜也是去年从生活了30多年的父母家搬出来了。 嗯， 她整个搬家那个过程我都觉得好开心的。因为她每天上网去淘各种自己喜欢的物件，把新家装饰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嗯， 包括呢再带朋友回到家里的时候，也不用说啊要照顾父母休息的时间，或者说啊家里是不是方便啊这样的情况。然后呢有了自己新的小窝，也有了自己新的生活圈子，每天都变得很开心。 哎，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飞轮海 SHE 新窝。 感受不易形容，就算会有一点唐突也要说，新搬进我新窝，如果你不幸福再离家出走，我新窝做你的新窝，也许评述不太够，甚至会用直到自重的想你我。请快准备行李，丢掉用不到的伤心。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汇通路华四惠店85796888，兰德路华石景山店4007105789。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30，早安音乐秀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近演出资讯。 来关注一下，9月8号到12号，国家大剧院呢将在教师节期间为观众带来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也就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通过这部讲述贫困山区女教师杨彩虹为教育事业奉献生命的感人故事，国家大剧院呢也是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献上了一份节日的祝福哈。 那这一次呢，在今年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力求以这一部扎根人民、关照现实的艺术作品向奔赴在扶贫路上的教育工作者们致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月8号到12号国家大剧院推出的夏日彩虹。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本魔力锁，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早安热流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组合作单曲。但是合作的这两个组合啊，确实让我还蛮大跌眼镜的。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有交集呢？我们要说到的是逃跑计划还有 The Midnight 乐队。 对，他们这次呢合作的单曲呢，这个名字很拗口啊， Nothing Beats Like a Heart， 最近呢是上线了哈。这个逃跑计划呢就不用多说了，凭借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这个早安快报当中也是反复播送过，也已经家喻户晓了哈。而且登上歌手舞台之后呢，一曲你的爱情让更多人了解了。而 The Midnight 是2012年在洛杉矶成立的一个合成器浪潮乐队，合成器浪潮再加上他们，我觉得这个复古的感觉就已经扑面而来了，对不对啊？ 那这次呢他们合作的这首单曲呢，其实也是跟老物件有关系，跟咱们今天搬家的主题也有一点暗合啊。大家搬家的时候很多东西舍不得扔，因为承载着自己的记忆。那么他们的这首歌曲呢，其实也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用心淘到的每一件旧物都承载着自己使用过的独一无二的故事。那么这些有痕迹的使用过的老东西，才能够让人的内心真正的平静下来。 弄我了，行了，我再拿一个大包把这些老东西都兜起来啊！ 你还找得到他们吗？现在不应该在楼下的垃圾筐里吗？ Nothing beats like a heart， 来自于逃跑计划以及 The Midnight。 总有更加先进的一代，不断被制造出来，我并不失落，也不会很寂寞， ticking of the clockwork stars. I'm the fragments of a beating heart, waiting on the faintest sparks to warm me in. 我觉得每次听歌之前大概先看一看歌曲介绍真的还蛮有心理暗示作用的。 嗯， 因为刚刚把它和使用过的这种老物件淘到的自己喜欢的东西经历过独一无二的故事这些结合在一起，你在听到里面的一些合成器音效包括逃跑计划它非常独特的这种唱法，有一种心弦被撩动的感觉。 心弦啊，这个词一出， 嗯， 我就忽然觉得你好像这个叫什么网上冲浪，冲了好久，是吧，哥哥妹妹？ 因为昨天就是翻好多的旧东西啊，大家要准备搬家的话，或者说已经搬过家，有什么样的故事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哎、 我决定了，下次搬家的时候我就要放这首歌当我的搬家 BGM。 哎，有道理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昨天在搬家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我那有好多磁带， 嗯， 然后我昨天的确实我现在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搬那么慢了。然后我找到了那个可以放磁带的那个播放器之后呢， 你就开始听， 就发现那里面传来的声音就变成，比如说刚才正常的唱歌是那样的嘛， 嗯、 但是好久有点消磁了， 嗯， 就是 好吓人， 对，也是一种老声音，对不对？ 对，我家里还有很多的 CD， 就以前的时候我在想说要准备一个 CD 架，但现在仔细想一想也没有 CD 播放器了。 嗯，哎，但你知道吗？就是 CD 其实包括 DVD 到现在为止都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就存储手段， 嗯， 但跟磁带不一样，磁带它时间长的真的会消磁， 会消磁，嗯， 对。 还有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搬家时候的一些故事， 嗯， 两孩妈说，我好像也没有正式的搬过家，只是去武汉上学的时候算是搬出去一趟，最后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没有带回来，那有同学在本校读研，所以我就全部把东西送给他们了， 嗯， 结婚的时候啊，哎呀，怎么说呢，从我们小区的16号楼嫁到了17号楼，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搬的，嗯， 但我比较有觉得有趣的是，像你这种如果当时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娶亲或者迎亲的时候， 嗯， 是不是要开出小区再兜一圈再回来、啊、 兜一圈， 要不然直接去也太近了吧， 你这个婚车是怎么跑的？ 对啊，这个 工具人跳 disco 跟我们说到了，哎，很多家里有玩具的人会遇到这样的麻烦， 嗯， 他说我有好多乐高的拼装玩具， 哎， 每次搬家都会弄丢好多的零件配件， 嗯， 现在这些玩具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残疾，简直伤心难过。 哎，但这个我有点经验要分享了，这两天也在搬这个乐高玩具嘛，我觉得就是用那种 EK IKEA 的那种大袋子， 嗯， 然后可以分装一下这个玩具。 嗯， 到了地方以后呢，如果缺点东西，最起码它玩具的一些小零件不会漏掉。 对，但是你需要提前很长的时间去收拾，因为赶到临近几天，比如说你要赶快给房东交房子，或者说要给房客去准备腾房子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时间去仔仔细细的做分门别类这件事情，只能是一个大袋子，来进去吧你。 这是静藤马里鱼应该给我们讲的这个逻辑吗？ 拿来吧你。 对，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确实大家有的时候也在这件事上要量力而行哈。用户2014LK 说，因为当时是自己搬的家，我没有找搬家公司，忙前忙后，楼上楼下，就后来我先生都累趴下了，胳膊痛，肩膀痛，腰痛，腿痛。后来呢，去医院看病，看病花的钱也不少啊。后来总结这么一点，哎，你说当时省了这么一点钱，但是好像钱还是换了一个地方上又花出去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省下来哈。 这样吧，就把我一开始的时候送给 PD 那五个字送给所有打算要搬家的朋友， 早 干嘛 去 了？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悠悠闲闲的，伴着舒适动听的音乐，把搬家当做一个享受的过程，整理每一件物品，仔仔细细的想他陪你经历过的那些时光，在这个悠长的夏天当中完成一次搬家吧。 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放落在你四周，看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那个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下雨里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想念是我唯一，抱着你看着日落，那个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下雨里环游世界，像是爱的冒险， 歌手在想一首歌曲是如何突然就触达到了你的灵魂啊！刚才一首歌曲一响呢，很多人呢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说，哎，这首歌曲是我整个夏天当中最喜欢的歌曲。 嗯， 然后六六心田说片花当中出现过，现在正式版来了啊！ 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是 也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很多人出去旅行的话会很喜欢用这首歌当中副歌那个， 对， 就是整个夏天想带你环游世界。 对，但你知道这个就是小皮皮说这是夏天我最喜欢的歌曲之后呢，生如夏花说这首歌曲真的很适合在今天和八月做挥手告别、 啊，是的，今天刚刚也说了嘛、大早上起来我就收到了一条推送，2021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哎呦，你知道这种扶额的表情已经上线了， 哎呦，就是好，仿佛好像你不知道似的，你上一次做这个表情啊， 嗯， 是2020年的第一天呢，立了一个 flag， 到最后倒数第二天的时候，所有小耳朵一起问你要，你记不记得啊？ 但我们也挺开心的，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朋友过来跟我们报道了，像站得很正的太太说，神兽归笼，又可以听早安了，我的快乐都回来了。 哎，是了啊，就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不妨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有一个朋友说，我们觉得早秀的这个节目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就是话题常变常新，总是有的聊，说不完。的感觉哈， 那接下来呢要开启一个新的话题了，在这之前先来听听这首歌曲 YMCA。 哇，来，感觉来了啊， Come on。 Short on your dough, you can stay there, and I'm sure you will find many ways to have a good time.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They have everything for your men to enjoy. You can hang out with all the boys. It's fun to stay at the 当年竟然 K 过这首歌曲的中文版，叫青年人是吗？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歌吗？ 因为你又想 K 杨坤老师的歌曲了。 哎，跟小黄人有关系 啊，跟小黄人有关系啊。 对 ，YMCA 在小黄人的电影当中大家有听过啊， 是是是。 但是呢，小黄人最近在环球影城也是超火的。 哇！ 前两天聊到嘛，你的朋友圈当中好像除了自己，大家都在环球影城玩，你们是怎么拿到内测票的呢？我很疑惑啊。 这也你昨天说那个幸存者偏差，我觉得挺对的，就是拿不到票的自然就不会发， 对，拿 到票 的 才会 会发，对吧？是，所以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是， 好像大家都在环球影城玩一样。 嗯。 但是呢，马上就没有这种偏差了，因为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宣布，9月20号将会正式开园，终于可以畅游七大主题景区。 对， 家门口的景点它不香吗？ 当然香了，那就相对来说呢，数据显示啊，这个环球度假区公布了正式开园日的半小时之内，中秋节期间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超过了同期的11倍。 对，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大中 秋 跑到北京来， 北京已经变成了最热门的目的地了。 是啊。 那这一次呢，其实大家媒体对于环球影城的设施啊、娱乐啊，还有包括好吃的、包括吃的这些价格等等的， 盘点很多、啊， 对，都有很多的盘点。包括在一些看到比较小众的网站上，还有解释环球影城里面有哪一些小彩蛋。我昨天看到一个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它有一个卫生间是在《哈利波特》的那个主题景区里面，就有那个淘金娘。你看过《哈利波特》里面就在卫生间里面哭泣的淘金娘？ 对， 它有一个是真的有这样的设计。 真的吗？ 那我觉得这样很棒啊！就如果真的是对哈利波特很感兴趣的朋友，来到这里应该会 上厕所 很惊喜。 上厕所突然出了一个伏地魔是吧？ 没，伏地淘金娘，哎，你到底看没有看过？气死我了！ 开玩笑了，反正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亮点出来嘛。啊，那小黄人在哪个景区呢？ 就是小黄人主题区啊。 啊，有一个专门的 小黄人七大主题嘛。 啊， 对，比如说有哈利波特主题，然后小黄人主题， 功夫熊猫我知道。 对对对， 对吧？ 那么9月1号到9月19号期间呢是试运营阶段，试运行的门票是不会对公众进行售卖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最近有很多的所谓什么内部票啊、代理票啊、黄牛票啊、预售票啊、体验票啊，都有可能让大家无法入园。 对， 另外一点呢，就是为了保障大家快乐和安全的出行体验，还是要密切的关注防疫的相关措施。 对，那么在出行之前呢，通过官方移动应用的来提前注册一下个人信息，查看一下各项的这种安全指南，并且提前入园的话，我觉得应该来说是有一定机会能得到这样一个入园的机会的。我只能说有一定机会啊。 很期待9月20号正式开园以后可以进入到环球主题度假区当中。你知道我接下来准备的这首歌是什么吗？ 是一个跟游乐园有关系的歌曲。柠檬梨嘛呀， 这是我们当时去欢乐谷的时候拍的啊，也期待着下一次早安音乐秀再拍 环球影城来一下， 环球影城安排一下好不好？ 安排一下哈， 带着小耳朵一起去。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梨，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耳边每一句都是幻想曲里的音符， 高想象阅读便能打开天真的地图， 绿旋律恭喜舞点播调高歌声的温度， 幸福不会羡慕，为不想长大的你开路。 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乐秀，有人笑的嘴甜，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大家都一起来试试你独家留言。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荣幸来到精彩完前，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耳边每一句都是幻想曲里的音符， 要想象阅读便能打开天真的地图， 与旋律共起舞颠簸，调高歌声的温度， 幸福不会羡慕，为不想长大的你开路。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游乐园，早安音 声，大家都一起来收拾你独家留言。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要倒进在碗前，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爱不想结束的每天。 早安音乐秀，人笑得最甜， 按下了启动键来场音乐的冒险， 大家都一起来说说你独家留言。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都倒进在碗前，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来纪念。早安音乐很凶， 我跟你说，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完整版啊，咱们俩自己唱的歌曲， 嗯， 我有种听到就是我上次跟你说唱《打靶归来》第四段的感觉，中间有这么多部分啊！ 原来这首歌完整版是这样的啊， 是这么长啊！ 是因为我们通常在节目当中会播放这个节选的 Jingle， 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曲，但是很少有完整的听过。其实这也是去年我们联合欢乐谷，然后一起推出的一个游乐园的一个主题曲啊，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去游乐园当中开心玩耍的感觉。那同样的，环球影城也必须帮大家安排，对不对？ 嗯， 但是最近可能没可能， 这么早就把大话说出来了， 最快可能一年以后吧。今年这个票我们承认是抢不到了。 是啊，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游乐园的氛围或者是这种怎么说，这种非特别欢快的感觉， 嗯， 还确实保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虽然聊聊 搬家很累，对不对？ 但是最后呢，去趟游乐园感觉好像再累也值得了哈。 在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听友给大家的一个推荐吧。 嗯， 和风 CHI 说，最近在 B 站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我居住在这个城市的理由》。 啊，全部都好，我觉得我跟他看的东西真的超像的哈。 是我居住在这个城市的理由，结合今天的搬家话题，对，可以以城市为歌来发展一下。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住在这座城市，也可以再拓展一下环球之旅、环宇宙之旅。 明天的话题就有了。 明天9月1号，咱先开个学行吗？ 好，不管明天怎么样啊，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汽车音乐会当中，腾斌呢将跟你来一起聊一下，明天28城市将会推出电子驾照，来听一下汽车音乐会对此的解读哈。 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家》。搬家以后，希望大家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嗯， 同时呢，别再买那么多东西了，免得断舍离的时候又很头疼。 是，所以呢，就是该扔就扔啊，该搬就搬啊。 我是金鱼， 我是郭鹏。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 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如今我对自己故乡，像来往匆匆的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给予我的一切，给我的每一次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德万隆8491-3366，北京燕英杰燕顺杰6430-6188。